在尘封已久的苦涩，像语言故事有那么深刻，回忆错综曲折，我已经失去爱上你的资格。你眼眸中有万千星河，如此独特，如此温热，始终无法割舍快乐。 固执的人那么多。